野狗钻来钻去。院子里的野草奇幼狗，虽然没有窝藏兔子，趟进一脚却惊起一群群绿纱翅膀的蚂蚱。麻雀已经侵入室内，我推开门窗，上百只的麻雀轰的一声飞出来，叫的是满屋尘烟弥漫。屋里粉白的四壁被半风烧柴烤火熏得乌黑，地主女儿上吊的房驼挂着一张蜘蛛网。我洒了水，扫了炕，扫了地，铺上了炕席，便沏上一杯艳茶吃晚饭。晚饭是跳蚤给我烙的两张烙饼，裹着金黄黄油汪汪的碳鸡蛋。点起一盏小油灯，我坐在一只小板凳上，趴在炕沿上写我的长篇小说。风从窗沿钻进来，吹得灯火忽明忽暗。我并不感到心惊肉跳，鄙人自幼就不怕青面獠牙的鬼神泥胎，却不忍看面无人色的死尸。地主女儿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那个低眉顺眼儿、见人不敢抬头的姑娘。第二天起早，一夜提心吊胆的跳蚤悄悄来到这座荒凉的院落，垫着脚尖儿走到窗根下。他伸出舌头在窗纸上舔破了一个小窟窿，见我躺在被窝里正在吸着烟看着书，他才放了心，长吁了一口气。 大兄弟，那个死丫头没来打扰你吧？ 跳蚤敲了敲门，吱呀一声门户大开。 哎呦，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了，黑夜睡觉也不插上门栓呐。 神鬼怕恶人呐。我在被窝里翻了个身，仰着脸望着被老鼠咬得大窟窿小眼的顶棚，喷着烟。我说，论乡亲辈儿，那个姑娘是咱们的大妹子，咱不该袖手旁观，眼看她被逼得一步步走上死路。 泥菩萨过河，你还自身难保，个人自扫门前雪吧。 跳蚤坐在炕沿上垂下眼睛， 听你的话里有话，是不是埋怨我没有拦阻你搬家呀？ 真是女大十八变呐、啊！我大笑起来，想不到粗枝大叶的跳蚤心眼子也一年比一年多了啊！ 哎，可怜男大三十六变，还比不上我这个头发长见识短的老娘们呢。你那个玉山哥当了一个挣不到两壶醋钱的小官，官迷心窍，可是胆子一年比一年小。 唉，世道险恶，不能怪他。我的心头一酸，闭上了眼睛。大侄子二十出头了，我不从你家搬出来，就要堵住他那当兵、招工、上大学的三条出路。我连累你们已经罪过，不能再害孩子了。跳蚤脚步沉重地走了。我穿衣下炕，吃两口凉饽饽，就到河边放牛去了。中午收工回家，一进门便看见门楣上挂着一只小镜子和一束蒲艾，推门进屋，炕上放着一大碗粽子。我这才想起来，今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，跳蚤这是给我送来过节的饭，又挂一只小镜照腰，挂一束蒲艾驱邪。从我定居鬼宅以后，渐渐的白天有人敢从这里路过了，又过了一些日子， 大男小女们晚上也敢来到我这里串门呢。头一个登门的便是跳蚤的儿子古北大。古北大是榆林村年轻小伙子中的一只虎，不但个子大，嗓门大，而且胆子大，力气大，从小打架就没有遇见过敌手。他咕咕坠地那天，我正考上北京大学，古玉山要从我身上借个大吉大利，就给他起名叫古北大。那一年我才18岁，却喜欢潘大辈儿，又一时成性，便收了他当干儿子。我21岁栽跟头，22岁回乡土里刨食儿，他刚4岁就知道孝敬干爹。我每年有几个月给队里放牛，跳蚤给他编一只柳条背筐，打发他跟着我到河边挽株菜。他骑在牛背上，吹着我给他削的柳笛儿，来到河边草滩的柳荫下。我看书，他看牛，我盘腿大坐，他追前赶后，不许这头牛跑出圈。11、12岁他就能挑水砍柴，我缸里的水和灶里的柴他都充分供应，不让我摸一摸扁的，拿一拿镰刀。15、16岁他已经膀阔腰圆，身上有9牛2虎之力。盛夏时节下地，常常忽然下起瓢泼大雨，我戴着深度近视眼镜，跑起来跟头流星的，他就把我背在身上，一口气跑回家。他不管我叫干爹，也不管我叫大叔，自己发明了一个称呼，口口声声管我叫大爹。我有了这只虎护身，人身安全就保了险。有一年出外公，我到水利工地只管浇水，他听见有个公社干部私下管我叫老幼，他火冒三丈，就找那个干部说理，一言不合拳打脚踢。公社群专班来抓他，他带领榆林村的10几个小伙子把群专班的打手揍得鼻青脸肿，抱头鼠窜。那个年月正是乱世为王，群专班欺软怕硬，不但不敢惹他，而且不敢过问榆林村的大事小情。我从他家搬到鬼宅，他跟他娘大吵了一顿。古玉山回家休假，父子俩已经是多日不见，他却铁青着脸，摔盆子砸碗，眼角也不加他这个亲爹。哎呀，我也没有禁止你到你大爹家去串门啊！啊，古玉山哭丧着脸，只是要等天黑以后再去，别叫外人看见。古北大领下许可证，转身就走。古玉山喊住他，叫他给我送上一瓶白酒和一条子肉。哎呀，记不得是哪一天的晚上了。嘴尖舌巧的秋桂烟也来到我的荒芜寒舍串门，这姑娘更不是外人。桂烟娘出嫁那一年，我12岁考上了中学，是我们榆林村头一个跨进中学高门槛的子弟，就像前清中了秀才，一登龙门身价百倍。桂烟的爹邱二蔫子一定要我给他当迎亲特使，好像我能给他脸上贴金似的。那时候北运河东岸是共产党的天下，西岸是国民党的地盘，我们沿河的10几个村落双方拉锯，轿子房早就关闭了。古家跟邱家是老亲，古大顺子是邱二蔫子的表哥，他从我家借了一只太师椅，椅子的腿上 绑上两根竹竿，扶手上架起小小的席棚，蒙上一床富贵牡丹的被单子，就算是花轿了。武大顺子又找来了两个帮手，一前一后双肩抬起太师椅，便是轿夫。没有锣鼓唢呐，古大顺子截取一段高粱秸子，弯了几个眼儿，吹起来也呜了哇啦的响，扮演吹鼓手。桂儿娘的家跟秋二蔫子的家住对门，我这个迎亲特使往返只走几步路。桂儿娘坐在太师椅改装的花轿上，哭哭啼啼，在古大顺子吹奏的呜了哇啦的声音中，被两位客串的轿夫抬着转了半条街，就匆匆忙忙搭进了邱家的门里。新郎和新娘刚要拜天地，忽然一阵炒豆似的枪响，一派国民党兵从西岸过河来抓壮丁。邱二蔫子扔下新娘，拔腿就跑，钻进院外的草垛。古大顺子和他的两名帮手也逃进了青纱帐。老主人怕国民党兵追问新郎的下落，慌乱中将我按倒在地上，喊叫着：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相拜，同入洞房。”我和桂儿娘磕头倒算，桂儿娘虽然十六七岁，可是吃糠咽菜长大，瘦小枯干，黄皮寡瘦的，比我还矮半头。我那天荣任迎亲特使，穿起我准备入学以后上身的新蓝布长衫，光头净脸，眉眼带着喜相。我的家乡又盛行小女婿娶大媳妇儿的风习，跟桂儿娘扮演夫妻也就合情合理了。两个国民党兵，一个满脸粉刺就像翻卷的石榴皮，一个是麻子好像雨打沙滩点点坑，两个家伙螃蟹横行，破门而入。翻卷石榴皮端着刺刀，挑起桂儿娘的红布盖头，呲牙咧嘴地叫了一声：“哎呦，柴火妞，死面馒头！”雨打沙滩点点坑，拧着我的耳朵，挤眉弄眼地唱着：“小小子做门墩，哭着喊着要媳妇儿，要媳妇儿干嘛呀？啊，点灯、说话、吹灯、吃大灯。”两个家伙把我和桂儿娘戏弄得眼泪围着眼圈转，直到村外青纱帐里响起了枪声，我们的县大队包围了村庄，关门打狗，把这俩家伙给俘虏了。这一场风波，邱二蔫子吓破了胆，桂儿娘也丢了魂儿，双双病倒两三个月。求神问卜，都说桂儿娘命中注定跟我有这么一眨眼的露水姻缘。桂儿娘和邱二蔫子要想根除祸患，必得从我手中讨得一纸休书，拿到土地庙焚化，就像到民政部门声明离婚一样，便可消灾解惑。我是个堂堂的中学生，以迷信为耻辱，邱二蔫子死乞白赖，我也不肯写这个荒唐透顶的休书。丢了魂儿的桂儿娘，几十年一直是个病身子，吓破了胆的邱二蔫子也是窝窝囊囊几十年。难道是我害得他们神不守舍，魂不附体吗？桂儿跟古北大同年出生，邱二蔫子硬叫我当他的女儿的干爹，好像我能给他脸上查粉。我是个党员，收下个干儿子已经有失检点，再收下个干女儿就更不恰当。只因桂儿娘的盛情难却，也只得摇头不算，点头算了。可是我一落千丈回了村，邱二蔫子跟我一照面，就像白日见鬼，吓得望影而逃。 一年年长大的桂烟儿，先是改口管我叫大叔，后来更是换上一张冷脸子，走碰头能躲就躲，躲不开就匆匆点个头侧身而过。桂烟娘有心无力，帮不了我的忙，一见我的面便眼泪汪汪，哽哽咽咽，语不成句儿。桂烟儿走进我的荒芜寒舍，扫房做饭洗衣裳，真像个干女儿。我早就忘了她以前冷落我多年，一点儿也不存戒心。她喜欢坐在炕沿上，一边翻我的书，一边问长问短，天上地下，古今中外，奇闻异事，小道消息，她都感兴趣。我这个人心挂在胸脯子上，百无禁忌，嘴上没有把门的，有问必答。他最爱听我话说天下大事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这个丫头是榆林村年轻小伙子们公认的一位俊俏姑娘，一开口眉眼乱动，两片红嘴唇像翘花梆子一样，她的身子很轻，脚下又快，走路像京戏里的小旦跑圆场，又有一副莺啼燕转的嗓子。她被选拔到县里的文艺宣传队，演过李铁梅，跳过芭蕾舞，后来因为她个子娇小，文化水平太低，不够表演样板戏的尺码，被淘汰下来。他虽然在文艺宣传队里唱唱跳跳不过半年光景，却沾染上了浓厚的演员习气，体型神态穿着打扮都已经艺术化了。可是古北大却横竖看他不顺眼，两个人好像前世的冤家，见面就吵嘴。他们俩天生的一对，两家有门当户对，我原想给他们当个媒人，一见他们如此犯相，也就不敢弄巧成拙了。有一天我发觉他俩见面之后，桂儿脸一红，古北大抬起头，不争不吵，却又别别扭扭，这一反常态瞒不过我这个过来人的眼睛。他们已经是女有情男有意了，我心中暗喜，却不想拔苗助长，只盼他们风调雨顺，早日瓜熟蒂落。别别扭扭地待了一会儿，桂烟儿先走了，古北大的屁股底下如坐针毡，满头直淌黄豆粒儿大的汗珠子。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指了指门外，我笑道：“哎，彩云追月，快呀！”古北大满脸涨得通红，跑了出去。我躺在炕上看书，渐渐瞌睡起来。忽然一声哭叫把我惊醒，柳棵子地里吵吵嚷嚷。我披上衣服下了炕，走出门去。夜风摇曳着迷茫的月光，柳棵子地里却又平平静静了。我只当自己是撒癔症，愣怔怔地站在坡上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。

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通州，北运河的起源之地，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，一京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。请听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我躺在炕上看书，渐渐瞌睡起来，忽然一声哭叫把我惊醒。柳科子弟弟吵吵嚷嚷，我披上衣服下炕，走出门去。夜风摇曳着迷茫的月光，柳科子地里却又平平静静了。我只当自己是撒癔症，愣愣怔怔站在坡上，正要转身回屋去，柳科子地里的羊肠小道上有人影跑来喊道： 大叔，我爹叫您赶快到我家去。 原来是古大顺子的小女儿春伟替他爹传令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大声问道。春伟一溜小跑到坡下，压低声音说： 北大哥打了桂烟了。 这个混小子怎么敢打人家大姑娘呢？我急了眼骂起来： 呸呸，桂烟是个奸细。 春伟连啐两口。桂烟的舅舅曹八字儿在城里当售货员，造反起家，爬到政工组里当了个小干部。他给桂烟出了个主意，叫他到我这座荒屋寒舍串门，逗我谈天说地，然后揭发我的言行，一炮打响就能被选拔到大学当工农兵学员。刚才在柳科子地里，桂烟儿向古北大吐露真情，古北大七窍生烟，动手打了他。我问他：桂烟儿现在在哪儿？ 跑我家去了。 北大呢？ 追到我家去了。 我怒气冲冲跑下高坡，一阵风穿过柳科子地，正想闯入古大顺子家，古大顺子摇着芭蕉扇走了出来。雨过天晴，咱们呐有喜酒喝了。他笑眯眯地挽起我的胳膊， 推我向后转。哎，乌梅不成婚，你当北大的介绍人，我当桂烟的介绍人。哎，咱俩合伙管这桩闲事儿。爱管闲事儿的人，十有八九要自讨苦吃。我赶牛到河边去，正遇见跳蚤恶虎拦路，又骂又打邱二蔫子。邱二蔫子在村里人望不高，被村里人看不起，可是这一回他并无过失，明摆着是跳蚤蛮不讲理。跳蚤却把邱二蔫子骂的是狗血喷头，打得连连告饶，破鼓乱人锤，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不但没有哪个说句公道话，而且火上浇油给跳蚤当拉拉队。我觉得未免过分了，依仗着自己跟跳蚤多年的面子上前解劝，不料跳蚤今天是屋顶开窗户，六亲不认。他嘿嘿冷笑了两声，尖着嗓子叫道： 哼哼，你才几天没尿炕啊，啊，你配跟我说三道四吗？ 围观的子侄辈、黄毛丫头和嘎小子们怪声怪气地笑起来。我已经四十开外，身份虽低，名气不小，他当众揭我的底儿，叫我怎么抬头见人呢？我一怒之下，七八天不理睬他。这一天又是中午收工，我正在冷灶上吹火做饭，跳蚤像是伴着急急风闯了进来，把杠尖杠尖的一大海碗饺子蹲到锅台上，气呼呼地吵嚷道： 我的嗓子眼粗，把心都吐给你了，你反倒胳膊肘往外拐。 我听他恶声恶语，跳起来想跟他破釜沉舟打一架，谁想他却两眼下起毛毛雨，吸溜着鼻子哭得像受了委屈的大姑娘。我的气一下子消了，换上笑脸哄他道：哎呀，你看你看，就要娶儿媳妇了，转年就当上奶奶了，应该知道自重啊。哎，我正觉得跟你不是外人，才敢捅你这个马蜂窝，别人为什么只看热闹不插嘴啊？啊？他破涕为笑说： 我也真是老母猪想吃万年糠，今后再提你尿炕的事儿，你就缝我的嘴。 他见我的脸又沉了下来，急忙跑进我的屋里，把我的被褥抱回家拆洗。哎，跳蚤啊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一挂热心肠。他跟古大顺子一家在我身上操心费力20年如一日。小的时候听评书，古大顺子就是我心目中的北侠欧阳春，看野台子戏我又觉得他像那个比武场上夺得状元印的大将常遇春。他生得高大正直，坐相和站相都像顶天立地，虽是个泥腿子，没有什么文化，却比我这个读书人胸有成竹，也比当官的古玉山深沉大度。他脸冷心里热，是一位侠肝义胆的大哥。我站在高枝上，他不想沾我的光，跟我并不亲近，我垮了台灰头扯脸，他也不怕吃我的挂烙。他家的门口我每天都出出进进，想躺就躺，想坐就坐，想吃就吃。政策一年比一年紧，日子一年比一年窄，他们拿不出香油白面和鸡鸭鱼肉给我吃，可是只要吃个新鲜样，饭桌上必有我一副碗筷。我这个农家子弟虽然住过城里，上过大学，当过作家，吃过名菜，开过洋荤，但是土性难移， 饮食习惯也难改。亲不过故土，我还是觉得我们榆林村的农家饭菜最好吃，而且也吃不够。每逢古大顺子家吃打呼饼、压饸饹、榆钱饭和羊眼菜团子，我不等他们吆喝，自己就找上门去了。春伟，看我吃完一碗又一碗，风卷荷叶，满口香甜，掩着嘴痴痴笑道：“ 大叔吃过山珍，尝过海味，想不到跟粗粮野菜还这么有缘分。” 朱元璋坐了龙庭，还想吃珍珠翡翠白玉汤呢。古大顺子笑眯着眼睛，目光中充满疼爱，欣赏我那大享口福的馋相。哎，你大叔爱吃粗粮野菜，他跟咱们贫下中农是一个阶级性。春伟翘起小鼻子哼道：“ 哼，有朝一日大叔出了山，衣锦还乡回家转，我还做打呼饼、压饸饹、榆钱饭和羊眼馅菜团子招待贵客，只怕他就咽不下去了。”“ 嘿嘿，咽得下去。”古大顺子瞪起眼珠子。“ 咽不下去。” 春伟一口咬定。我苦笑了一下说：“嘿，哎，你们爷俩打赌空对空，我这辈子难得出头之日了。”“ 不出头更好，出头船子先烂。” 顺大嫂怕我愁得肠子拴几道扣，存食梗阻，忙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。“ 官大有险，树大招风，还是当个不起眼的草民，阖家老小保平安。”“ 嘿，你一年四季锅台转，只看三职员。”古大顺子沉着脸喝道：“我料定大兄弟早晚吉星高照，时来运转。”“ 怎见得？” 春伟存心跟他爹抬杠。“ 您是千里眼还是万年枝？” 古大顺子没有发火，呵呵笑道：“儿啊，老子吃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几锅呢，这一双眼能远瞧近看。”春伟撇撇嘴说：“ 您这几句话不过是算命先生的三句半顺口溜。” 古大顺子不愿意再搭理这个奶皇子刚退几天的女儿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兄弟，你年少得意，浮世祸根，顺水行舟翻了船，热不过三伏，冷不过三九，过了三伏是处暑，春打六九头，这就叫苦尽甜来。大哥，言之有理。”我连连点头：“啊，借你的吉言。”我好像看见古大顺子把自己那一颗心捧出来挂在天上，就是我头顶上的一轮明月。不光是古大顺子，顺子嫂、春伟、跳嫂和古北大都祝愿我重返文坛。我们榆林村所有的男女老幼，没有一个人不盼望我东山再起。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，一年又一年过去，却一年比一年更渺茫，好像被判处了无期徒刑。回村那一年，我才22岁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盼来盼去，年将40了，我的前途仍旧是一团漆黑。长大起来的儿女们的前途也云遮雾障，一儿一女念完了初中，受我的牵连，虽然文理两科门门全优，却不能升入高中。 这时我那位归桥妻子的娘家人从国外一连拍来几封急电，而且寄来路费，叫他带着儿女回娘家住些日子。我遇到这双重难题，陷入阴沉沉的苦闷，躺在炕上不吃不喝，似睡似醒。春伟替我到河边放牛。这一天傍晚，昏暗中我直瞪着眼睛，忽然灯亮了，晃花了我的眼。我在枕边侧脸一看，是跳嫂带着一股风走进来。 兄弟，你病了吗？ 他坐到炕沿上，一只手摸着我的前额。 不发烧啊？你是有什么心事吧？ 我说出原因，长吁短叹道：哎，我连累了你那位弟妹一个人，已经于心不忍，嗨，又害得两个孩子少年失学，更是罪莫大焉。跳嫂站起身： 你玉山哥回来了，我替你找他想一想主意。 他又带着一股风走了。跳嫂走后半个多钟头，古大顺子也来了。他抽着旱烟，又听我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沉吟了半晌，他那深沉而又凌厉的目光盯在我的脸上。他问道：你是一家之主，得有个一定之规呀。我正要回答，跳嫂手捧着一大海碗蛋花青菜面条汤，大半块玉米面贴饼子，去而复返。古大顺子虽然年将花甲，跟这位弟妹照面还是感到不好意思，便躲进那间空屋里去了。我裹着被子坐起来，问跳嫂道：玉山哥有何见教？ 有两条路可走。 跳嫂把这西干搭配的晚饭递到我的手里。 这一条呢，是你家弟妹带着儿女出国不回来。孩子的姥姥家有钱，侄儿和侄女不光能上高中，还能念大学，可就是留下了骂名，也给你加罪呀。 我摇着头苦笑道：嗨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你那位弟妹吃多少苦挨多少整，也不会叛离祖国的。 那就只有委屈你和弟妹到法院扯一张离婚书，孩子不姓刘，也就不沾你的黑了呀。 他和我同生共死，刀割在脖子上也不会同意离婚。 为了孩子，也就只有假戏真唱了。 失去了他们母子，我就成了孤魂野鬼。 等吧，早晚还能破镜重圆。 那要等到何年何月？ 你要忍受不了孤孤单单冷冷清清。 跳嫂咬了咬嘴唇，哼哼唧唧半天才说出： 你在咱们这方圆左右名声又不臭，我给你找一个年轻美貌的贫下中农家的姑娘，再生个一男二女的。 这不是又坑害母女三口吗？ 你是倒插门，生下孩子姓贫下中农的姓，也还算得上自来红吧？ 混账娘们！空屋里古德顺子大吼一声：呵，原来你当面是人，你背后是鬼呀！你啊，想拆大兄弟的家是不是？就像一声雷头上响，跳嫂吓黄了脸。他敢把天捅一个窟窿，他敢把地剁一个大坑，可就怕古大顺子一个人。 我是心疼大兄弟啊！ 跳嫂头低到胸脯上，小声嘟囔，不敢顶嘴。 也是联系大兄弟那两个孩子啊。 人活一口气，树活一层皮。古德顺子闯进我这间屋子，满脸怒气，目光如电。大 大兄弟，难道你也被这娘们的花言巧语哄骗得三心二意了啊？好，跳蚤是心直口快，并无恶意。我哈哈一笑，神清气爽了。大哥，你摸摸兄弟的胸口，这颗心还没有被狗吃了。我在古大顺子和跳蚤之间打圆场，给跳蚤找了个台阶，跳蚤才像一只惊弓之鸟，赶紧溜之大吉了。也许是古大顺子怕我被跳蚤引上邪路，从这一天起，他在我身上跟跳蚤展开了争夺。他家跟我这座荒芜寒舍只隔一块柳棵子地，跳蚤到我这座荒芜寒舍要穿街过巷。我在榆林村的后两年，十天有八回是他的座上客。 听众朋友，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建，责任编辑徐北威、周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孟孟、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Cheers.